歇腰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偷我的桃，大仙仗义军，我就要了儿的命。试一试我们出家人 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望，上修龙来下修凤囊，修上一个十字不问休秋，四个叫苏的那么四处寻，那么一出一出都有讲究，头一出修的本是何连辉，二一出修的本是撇彩秋，你说三一出杨四郎探路带回令啊，四一出那修的本是赵家路啊， 人人说镜子顾家宝，照照镜 镜子照了一照嘛，有一个闺女眯眼对着我这里嘻，她那里乐，是我哭她那个嘴撅住，我哭没了本事张天兄吧，小妮子儿，你哭你乐为哪个呀？我紧点说说不着，气得二姐大哆嗦，二姐说人活百岁那也是死，不如早死见阎罗，二姐楼上要寻死，那个楼下上来哎来张二哥呀，啊啊嘿，那个呀个啊啊啊， 请听单弦儿，西门庆大闹丽春院，表演者张国英，伴奏刘玉玺。 这些天呢，可以说是处处称心，事事如意。您说外边的买卖，什么钱庄、绸庄、药材庄，那可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。再一说这家里的妻妾，有玉楼金莲，就是潘金莲，还有吴月娘，娇妻美妾好几房，按理儿说足够这小子忙活的。可是这些呢，还并不满足西门庆对色欲的需求。他常这么说，哎，这家花虽然吐芬芳，总不如野草奇花闪清香啊。当此寒天雪地之际，我要做一次踏雪寻芳镜，是寒天访美人儿。你看他霎时来到烟花巷，丽春院金字牌匾儿，风流才子书法强，满两旁红灯高悬闪闪亮，传出来柔美的歌声，诸侯婉转怨悠扬，听声音正是情人李桂姐，嘿，不虚此行活该我，今儿个神女会相忙，霍继娘一急忙相迎远离让，走过来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李桂清，她是丽春院千般的老板。宝儿娘，宝儿娘是满面堆欢，论嗓音是酸甜脆亮，酸溜溜甜丝丝，节奏感格外强。 不是西门大爷吗？今儿个您怎么有功夫到丽春院游逛啊？哎呦，我还以为您有了穿红的就忘了挂绿的，甩了我们贵姐儿三姑娘。我说呢，从昨个晚上啊，我的左眼皮就蹦蹦直跳，心说嗯，准有财神爷到丽春院讲金香。你看看，果然有贵客光临，并非我瞎猜胡想。说着话，众星捧月，把西门庆让进了房。哎，伙计，快拿那个287.6元的铁观音给大爷沏上。哎，你可别沏4.8元的茶叶沫，那种叶子留给卖驴肉的倒霉王。快快快，大牌的上鲜货啊，那个70厘的西点，正厘的瓜子摆上啊。什么香烟呐？哟，香烟35箭牌希尔顿，我看呐都不如红塔山10厘云烟的味道香。哎呀，观众朋友们，要不怎么说这钱能通神呢？这句话是丝毫不假。只要是有钱，他这种人能管乌龟王八蛋叫大爷；没钱，哎呦，眼皮耷了，脸一绷，不认识亲爹娘。霎时间是美酒佳肴摆在了桌上，帮闲的左右相陪，西门庆是坐在了中央。西门庆手擎着酒杯，左瞧右望，哎，不见心上人李桂姐，由不得暗犯思量。这西门庆坐定，这么一砸嘛，哎，桂姐呢？怎么桂姐没露面儿？不成，我得问问。这个桂姐呢？啊，宝儿娘闻听，微然就是一愣。哟，大爷，您不问呐，我还忘了说了。嗨，自打您离开丽春院那天起啊，我们这位宝贝闺女，哎呦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来了一个闭门不纳，是谢绝参观。大爷您知道吗？百十来位腰掖金手托银的大款小开老玩闹，都让他给崩走了。像您想的，他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冷冷清清，凄凄凉凉，低头打住，我不听大西厢。大脸怎么茬啊？说痛快话。 大爷您别急，听我说周香。 今儿个一早，他老姨接走宝贝姑娘，为的是替我劝劝他，脾气别这么犟。您别看他在花界混了这么多年，他还不大理解风流买卖烟花巷是日日夜夜换新郎，只要兜里有银两，谁来跟谁放秋荒。方才您一进门，我心里就发慌，生怕您一挑眼呐，我可没法躺。大爷您呢，今儿个就赏个面吧。您瞧瞧，这位是美美，这是艳艳，丽丽，莎莎，您老随便挑，没一个等外品，跟桂姐的价码档次水平都一样。如果您还不满意，得旧肠如旧火，我就给您来一回逢夫再坐重登舞台。哎，你可别看不起 握着半老的徐娘。西门庆闻听暗骂宝儿娘，哼，老梆子别跟我来这套，耍什么鬼名堂。方才我在院门口听到的那两首歌，不论是嗓音调门板槽气口，分明是桂姐她歌唱。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来个大变活人？不对茬，其中定有文章。嗯，我要不动声色稳住老婆娘。想到此叫干娘，他不在，咱们吃喝谈唱，这老婆子还以为西门庆上了他的当。西门庆喝了口酒，脱骨离席走出房，东瞧瞧西望望，就如同电视剧加里森寻找德国鬼子一个样。你看他离开前厅往后院闯，轻车熟路是大不良，看了看后院并无人来往，夜黑依然雪花扬，拐弯抹角来得快，抬头看哟，前面正是姑娘们养病的所在叫凉房。但则见窗棂纸上人影晃，隐隐约约有灯光，蹑足千踪到切近，听屋内痴痴的小声传耳旁，用舌尖轻轻舔破窗棂纸，屏息凝神看端详。不看则可，这么一看呢，西门庆虚火上升，是险些来了个崩灯舱。您若问西门庆因何会气成这个样，改日再奉献给您再换一场。 请听河南坠子宝玉哭黛玉片段，表演者梁韵珠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娘，只怪我错信了方二嫂嫂父母的话，害了林妹妹。 刘小凯、王桂玲、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王母娘娘， 时节忽听一声，我来祝寿，孙大圣来自花果山，鲜果仙桃他不用，端过寿酒一坛，坛一坛一坛坛坛干，仙酒喝个酩酊醉，窜窜跳跳耍猴耍，一霎时全仙歌祝 蛇传，表演者杨雅琴，伴奏叶长乐、刘文胜、刘玉喜。 观众同志们，你们好，今天呢，我为大家演唱这个《游湖借伞》呢，是田派西河大鼓的代表作。它采用了这个骤如海底捞月、双高大反腔，它的音乐呢非常典雅优美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，谢谢。 坐，走大步如迈，把雨伞撑早回头。大街上买篱笆遮雨的伞，来在了江边，冲上了胶州。十八九，二姑娘也不过十五六秋，手的本是黄铜头，在头上青不分，分不清，分清清，唐三祖的一个西瓜饼。蝴蝶面耳朵聋，小女子面大女丑月光流，江南的官粉拍又拍，擦又擦，红嘴头，眉似春山，多门清秀，眉目盼兮似水流，悬胆的鼻梁，樱桃口玉米的烟牙在口里头，嘴里边含的是苏沙冰糖，一豆口说出句话来真肉头。抖抖上山脚，半斤半酒，东方白白透，下大雨不能漏，抓一把滑的溜，这不是胡诌口诌花言咒，这本是我们本国出产的江边愁，八副罗裙腰中系，像流金锁，像衬着半身着长大锁头，下穿中衣玫瑰丝，丝线的紧紧把他的瘸腿玩抽，下边的小金莲又摘又瘦，要瘦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叫个准儿，二寸七八九厘三毫六大概也不出头，我们何从？ 见过面是为何，只呼起你这样手，大姑娘闻听流泪皱。 尊上上，听我慢慢说从头，我家住在绵山九路，今迁居到杭州。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后，接应忠良北谋害，我姐妹流落他乡啊，到处有一日得病在关心口。 我青梅藏在药铺，求过药， 哥哥你心地善良， 分文不收，奴家存心担保， 不想今日巧相逢。